他妈妈不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唱歌的，还没有固定工作，不想她嫁给我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外来的，没有本地户口，不想她嫁给我。在平常的一天，我们又见面，你我约在楼下，飞天。你说看见山，我妈又和你见面。我想知道大概是什么时间，他突然出现就在你的身边，吓得双眼瞪得绿绿绿绿的圆，他就坚定着我要摇头走了。我想可能是他妈妈不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唱歌的，没有固定工作，我不想他嫁给我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外来的，我没有本地户口，我不想他嫁给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道我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？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动力的，我做任何事都是有动力的，因为我娶你的。见面，你我约在楼下，飞天。你说看见山，我妈又和你见面。我真的不想和她浪费时间。我她突然出现就在你的身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现。我她就盯着我，要摇头走了。原来就是因为她妈妈不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唱歌的，没有固定工作，我不想她嫁给我。他妈妈不喜欢我，以为我是外来的，没有保护户口，不想他嫁给我。我条件是否太多？我娶她还是你呀？我不要太多苛刻，我别让她离开我。我真的真的拜托了，不要从中作梗。